是大陆那边呢、哦，基本上是不准用声父子的，所以他们如果要破音的话，就是要把泡父子用得很重很重，然后让泡父子重到能够把这个音谐之气逼出来。那这个其实跟用声父子是不一样的、哦，因为声父子是直接把音谐之气泄出来，它不补你的阳气。就声父子是泻药，泡父子是补药。那当你是用泡父子那么加重剂量把这个人的阴邪之气硬挤出来的时候，其实呢会比较有这些排病反应。那你如果用声父子的话，整个排病反应会比较弱，因为声父子直接就把那个阴邪抽掉，所以就不太会有那个逼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大概是在现在大陆的啊，用重剂附子的医生比较会看到这个状况。那如果我们班的同学的话，买得到生附子的话，就用一下用生附子，那这个排病反应其实会降低。不过用生附子还是要用泡附子啊，因为生附子不补，你只用生附子，这个人就是被你掏得空空的，就是阴实是可以破解啦，但是整个人也都空掉了。那所以挖了多少洞就要补多少阳气进去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守则。那郑清安这边就讲说，他如果吃的这些阳药哈，有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反应，比如说会可能是疯狂咳嗽啊，怎么样？他说这是从上窍出来，或者是拉肚子啊，从下窍出来。其实如果你水毒太重，你吃真武汤拉肚子或者吐水，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也不能说真武汤不会发生。那或者是皮肤起疹子什么东西的，那或者是真武汤其实也会逼出水毒黄豆冰，对不对？所以那也是从皮窍出来，就是这些身体里面的阴浊阴实之邪都会被逼出来。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可能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中医所说的排毒反应哈。那现在一般市面上说的排毒反应，就吃一个什么东西要一直拉肚子叫做排毒，那个我想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只是脾胃被打虚掉了所以就拉肚子，那个其实说不到是标准的排毒反应了。那像郑清安他讲说这个阳药运行把阴邪从上窍逼出来，这个人疯狂咳嗽这个事情啊、哦，其实我觉得在临床上面是蛮容易看到。比如说现在在行医的人，我觉得很代表性的在讲这件事的应该是，我想是美国的尼海夏吧。就是尼海夏先生他有一次到南投去演讲，那他帮一个好像是自体免疫功能失调的病人啊，开一些药，然后开了之后他就说，你这个药吃着吃着之后啊，可能会有一天你忽然之间变成一个什么症状，那时候你就要一直吃小青龙汤，连吃一个礼拜，要把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病，他预料到那个病人吃到后来，他身体的阴浊之邪会逼成小青龙汤症，就是肺里面全都是那些冷痰冷水，那这样要用小青龙汤连吃一个礼拜把它挖干净。那个领域的医生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会讲类似这样的话，就是说像是治癌症，癌症是一个里面的阴实，对不对？可是呢，往往癌症你用阳药去逼它，把它慢慢推出来推出来推出来，那个推出来其实是这样子哦，癌细胞一直在那边是没有动的，是这个人身体的症状从伤寒那里面理经的症状慢慢变成表现的症状，然后最后呢，这个癌症呢会被你逼成好像是什么桂枝汤症、麻黄汤症、青龙汤症，然后呢你那个时候才是决战的胜负的重要关头，就是你那个时候能够很精准的用经方的这些解表的药把这个小青龙汤症扫得干干净净，那他体内的癌细胞就好像残废了一样，再也不会长了。也就是说里面的那个癌细胞里面那种阴实的能量或者什么东西是可以把它逼成像感冒的东西推到最外面的。那如果那个感冒你没有打赢，就病人刚好回家这个礼拜说，哦，我刚好吃这个医生药，一吃到一直在发烧咳嗽，所以懒得去看医生了，然后那个发烧咳嗽又跑回去了，那癌细胞又活回来了，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这样的一个临床经验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有启发的。所以为什么伤寒论这么重要，就是因为你 我们日常生活中得的每一种感冒，它进入我们身体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邪气，都有可能在我们身体里面堆积成一些很可怕的东西。我们必须每一次感冒都把它处理得干干净净啊，然后身体的阳气要够，不要累积这些东西，这才能够让我们维持一个还不错的生命品质。那如果这些事情都不注意的话，我想最后再来挣扎那些绝症，其实是已经有点亡羊补牢的调子了。那像尼海夏先生啊，用生父子就是有这样的力道，所以要把这个里经的邪气如何逼到表经来。那像我们在临床上面用真武汤啊，其实也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这个人他今天是真武汤症，你说你发烧了，他说有吗，哦，你就要开真武汤。那吃了之后呢，他第二天他可能今天吃了真武汤烧退下去了，然后第二天呢就跟你讲我发烧了，那就说哦还没好，再开真武汤，这个不对啊。那个人主动跟你讲我发烧，那是白虎汤啊，就是他的可能在少阴，他的逼成这个阳明。像我家里面也有真武汤症的人，我给他吃真武汤，然后吃了三天以后变八王汤症，就他都从里经会慢慢逼到表经，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就是如果这个病邪你能够用真武汤在少阴的区块里面把它对消灭结束，这也是蛮好。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对消灭得很干净，它有可能往表经逼的。所以真武汤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哎，可能变成白虎汤啊、麻黄汤啊、青龙汤啊、柴胡汤啊，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临床上面的变化，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哈，就是这些变化都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用阳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走法跟打法。那当然，郑清安他就讲说，当你这个人还会不爱喝冷水的时候，就代表这个人还有阴邪。可是这个东西对我们现在台湾人没有用，这句话没有用。我们这些阴寒体质的生菜水果人啊，吃两天阳药就每天都想喝冷的了啊，就是觉得我不习惯温暖的体质。所以有一些辩证点在今天都是要做一些调整的啊。那但是基本的道理我们要知道，就是你吃阳药破阴时，吃到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会知道阳药吃过头了。郑清安讲的蛮好，他说要全身肚子里面发热难安，就是整个小腹啊都像火在烧一样，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哎，真的是阳药已经吃到饱和点了。于是这个时候你就吃一点滋阴的药，把这些阳气收敛住，然后之后补阳的药就可以当保养药，降低剂量。比如说你可能就不用再吃四逆白通之类的，可能你只需要吃生气丸做保养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就可以稳定下来了。当然还是要记得，就是用了阳药打得辛辛苦苦打成这样，你也要记得不要破功哈。我们钉住叫要什么制造什么当兵只有十二天，那个吃真武汤科学中药已经血压都吃得降下来，然后就怎么样去吃什么喝可乐是吧， 没有 柳橙汁，然后呢就当场把血压又调回180-170几，而且立刻破功啊！就是阳药就是难用，就你知道吃真武汤那么长期降下来的血压，一杯柳橙汁就破功了。所以是不是真的能够，不过我觉得丁助教也不错，因为他只是吃科中而已，他甚至不是吃那种大铁的煎剂，但科中能够有这疗效也不错。那就这样就破功了，血压就回去，这样就可以增加他不当兵的理由这样子。那所以就是阳药我觉得吃了之后，就日常生活的保养是很要紧的，并不是说哦，我今天吃的有点效了啊，太好了，解脱了，明天开始继续吃水果啊，那这样子可能就效果不能够维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浪费。那这个郑清安说吃一些滋阴的药来收敛这个阳气，其实以郑清安他的常用的滋阴药是大概是猪鸟汤啊，就是黄连阿胶汤，或者是当归补血汤。那我们如果一般家常用滋阴药的话，我想六味地黄丸也可以用啊，这个当归六黄汤也可以用，意思到的都可以用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滋阴的药。那这样子，那王正龙先生的我就收了两篇啊，因为他是讲的比较仔细一些。那他说这些回阳救逆的药物，你看这么多汤里面没有包括真武汤，哎，我想 这个不包括会不会，其实附子汤也算是有真武汤的调子在里面了啦啊。那就是他说这个东西呢，他讲说吃了这些回阳药之后啊，你曾经被压下去的病都会跑出来。这个压下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从前如果在我们接触中医之前，很可能我们感冒发烧就是到西医院怎么样怎么样，吃一点什么退烧药，对不对？要吃点什么抗生素，或者是打个什么点滴，因为在西医的世界，小孩子发高烧赶快打点滴来退烧嘛，不然怕他烧坏。那像这样子的人生体验，往往他并没有把这些病邪从我们身体赶出去，他只是把这些病邪压到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角落。那你吃了这些回阳药，要破邪气了，这些过去被压下去的毛病呢，都会再次的被掀出来。那郑助教，你说你是什么？膝盖痛是吧？ 膝盖韧带 啊，就是说吃回阳药呢，十几年前的膝盖韧带扭伤都会被掀出来，就那个时候可能只是就把那伤放在那边，淤血就闷在里面了。那现在重新这个气要走通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在再痛一遍，然后所以他就说什么从前发作过的盲肠炎啊，也有可能再发一次，不过就不用怕了，因为发过的盲肠炎，盲肠已经割掉了嘛，阑尾已经割掉了，所以它只是那个地方，因为动过手术啊，那地方气血是不通的，所以它在通的时候会让你再痛一次这样子。所以就是过去被压下去的病，甚至是牙痛都有可能，就是当年可能你身体有很多不干净的。还不一定是寒邪，甚至是热邪。比如说你为了要镇压青春痘，所以就吃了很多苦瓜丹，那可能一吃阳药青春痘全部爆出来，就是当年要出来的东西要放它再出来，就是当就是身体被镇压进去的很多毛病都会出来。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在吃回阳药的过程里面，所以他说可能啊，你原来被西药压下去的血压会再上来，你原来被西药压下去的血糖会再上来，因为身体要重新吃糖，重新要调整压力。所以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想我们这样看着纸上写会觉得很轻松，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是开业的医生要给病人开药，这个过程其实很苦的，对不对？就是病人吓都吓死了。所以中医这个东西我看就不要外传了，我们就是自己吃一吃就好了。因为我会觉得中医有它简单的地方，我觉得我这个伤寒杂病论慢慢教的课教到今天，我自认为我还有保有一个职业道德，就是我教出来的医术都是可复制的，就是你学会了你再教告诉别人，人家也听得懂。就是我并没有那种很玄奥的需要人去什么领悟，就是什么天资不够不能领悟的内容，我并没有，我讲的话都是很白话的，都是可复制的艺术。所以将来有一天你可能有一个好朋友，他跟你学中医，然后他也会了，就是我觉得我比较相信的是扶贫理论，就是一个人变两个人，两个人变八个人，那可能在未来的几百年之中会有很多人都会这一套，那这样就好了。那这个那他讲到这些什么旧病复发，有一条啊让我觉得他讲得很轻松，可是对病人来讲很残酷，就是大陆那种用江附记的医生写的书啊，就有写说哎呀，这个人吃了我开的阳药以后啊，这个痔疮就发作了，然后呢我就安慰他说要撑过去啊，然后就用力，然后终于有一天痔疮破溃流血，然后呢啊人就舒服了。他这样子安慰对方叫对方挺过去啊，我看觉得十分之不忍，因为被阳药逼出来的痔疮那个有多痛啊，那个很痛，因为从前有助教吃阳药发过痔疮，我看过那个痛是痛得不得了的。所以你叫他多忍几天，他忍个十天痔疮就会破了。那十天那个人真的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坐不着席啊，就是坐在椅子上都活不下去一样。那所以这个东西逼出来实在是有点麻烦， 因为人的这个直肠这个地方还是很会藏污纳垢的，所以有时候脏东西会淤在那边，会逼成痔疮。那逼成痔疮要怎么办？我想你可以跟对方商量一下，就是要长痛还是短痛，但是先决条件是都很痛。如果你愿意接受短痛的话，就叫他腿张开，拿三棱针把他那个肛门旁边吐出来的地方放血，你刺破他，让他流出几滴紫黑色的血，那他第二天就不痛了。但是刺破他的那一瞬间，对方也是快要不能活下去啊，就是。所以回阳药用到这样，其实也可以说十分之残忍啊，十分之残忍。但是我想大陆人还是蛮强悍的，就很温和的安慰病人说挺过去啊啊，我觉得那病人真厉害，还撑得住。所以呢，就是可能你吃回阳药会妇女的话可能会血崩哦，可能或者是平常身体水嘟嘟的人可能会变成狂咳嗽啊，像这些内容都有可能发生的，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那在51页的地方，王振龙先生他讲说，患者的脉象啊，如维系沉悬变成沉而无力时，说明寒邪已屈。就是基本上这个东西谈数曲也是说一样的话，就是当一个人还处在阴实的体质的时候，他的脉沉沉的脉里面，你会觉得他的沉沉的脉是有扎实的感觉的，所以他可能是沉紧，就是会比较有力一点。所谓阴实的脉就是腹股脉，就是打到贴到骨头的地方的时候觉得哇跳得特别有力。那你一旦用了以生附子或者是大剂泡附子为主轴的方子去把这个寒邪阴实逼出来，其实它的脉呢是会从紧紧沉沉的脉被你越打越松越打越松，就是你把这个人的阴实逼出来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把这个人打虚掉，所以这个人身体里面挖出来的空间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人也就会越来越累，因为他的好像原来他的气血只需要走三个车站，打通之后现在要走18个车站了，所以就走不动，所以他会越来越累。所以无论你是怎样，所以虽然破阴实生附子的效果比较好，但是还是要用泡附子补充阳气。如果这个补充没有补充得很够的话，其实这个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蛮累的。那王振龙先生的第二篇他就说，其实有的时候啊，补这个肾阳什么补到能够心肾相交了，这个人可能会昏睡。其实这个昏睡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因为如果一个人长期是所谓的阴实体质，一个阴实体质的人，其实你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什么，就是神经质的人，神经紧张的人，就是我们待会儿要教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人不可发汗，其实又有两派不同的看法。像如果你用中医的理论去理解他，你会说哦，这个人气血虚，阳气不足，所以不能发汗。可是张仲景说的那个麻黄九径，什么什么人不能发汗，什么什么人不能发汗，你把那个什么什么人加到一起去跟一个西医讲说，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一种人，他是什么人，西医说神经紧张的人。所以阴实体质跟神经紧张的人是几乎可以画上等号的。那所以一个神经紧张的人，其实后脑勺一天到晚都僵，这可以理解，对不对？小便都常常会不通畅，这也可以理解，对不对？所以他的身体机能是有一些混乱的。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几乎在睡觉的时候他都不是很能够切换阴阳，所谓的引阳入阴，就是引阴入阳或阳入阴，随便讲，就是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这他都很没有办法。所以几乎他过去的睡觉都是浅眠，就是勉强的在睡，或者靠安眠药镇静剂那样的在假睡。那一旦你弄到他有阳气可以切换到真正去好好睡觉的系统的时候啊，他的身体会觉得我已经欠了5年份的睡眠，3年份的睡眠，他会狂睡大睡，就是好像3日5日狂睡不醒这样子。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他在这个狂睡大睡里面，他可以修补他的身体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所以如果吃了阳药吃到这个人狂睡大睡没办法下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就是 连我都想要吃羊药再狂睡大睡一下，最近又睡得不好。那所以呢，他后面讲的这个细部的东西呢，我想同学就是可以啊自己参考。那他53页的地方呢，也有讲说，其实等到这些阴邪被逼成表经的病的时候，你就要看准啊，它是阳明病还是柴胡症啊，这些都要会用药把它扫得干干净净。所以我觉得说到这个回阳药啊，好像《伤寒论》不多上一点，你光是讲回阳药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就像现在好有些网络流行就是尊崇火神派，什么都要用火神之法，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些其他伤寒的其他条文来呵护这个事情的完成，那你中间吃羊药吃的乱七八糟的，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我觉得整本《伤寒论》的医术还是必须的，不然的话好像在玩一个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武器一样，那这样子还是会让人心很慌的。那这个54页哈，他说这个发，他说54页上方有段，他说《内经》说巅顶之上微风可到，那个下面的那一段的那个第三行啊，什么少阳火生发，那个头发的发是错字啊，我们简体转繁体的时候转错了，那是发啊，生发的发，发作的发。像那个头痛，如果是厥阴虚块的头痛，那的确是用吴茱萸汤或者是这个乌梅丸哈，不过我们还没有教到，所以就先知道一下。那让他们每一个，那偏头痛他说比较适合用小柴胡剂，然后那这样子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有些方子我们还没有教到，以后的话大家都会学到怎么用。那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同学如果发现自己体质是一个很阴寒的体质的话，想要用阳药来调理身体的话，那这整个的过程，我想至少同学这个讲义要自己读一读啊，什么都有一个心理准备，不然被吓得很慌不好。那相对来讲的话，如果是我们周遭的人，他还是天天都喜欢喝冷饮的，那这些招数我想不要拿，我是比较不建议拿出来推荐别人使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阴阳这件事情呢，它是我觉得是中医思考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它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论证来当基础，我们才能够真的死心塌地的接受这件事情。那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人，其实你硬是要求他相信这种观念，其实不见得有什么帮助了。我觉得我们就是慢慢跟着《伤寒论》磨着磨着，磨到今天，我们好像会觉得看到这些事情觉得比较理所当然一点。那我想世界上一定还有很多其他人听到这些事情会觉得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会觉得我还是建议同学要沉得住气。因为如果是我个人的体验，我今天下午庄子课在谈这个事情，我说我个人的体验就是，你如果要当个有说服力的人，那你就要做一个从不说服别人的人。那个一天到晚在跟人家讲这个好那个好，你要相信人家，觉得你像第四台卖锅子一样，一定卖假货。所以要沉得住气，就是我们不要说服别人，但是把自己的身体搞好，那或者有一天会有人愿意来好奇说我们到底会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要急着去推销啊，因为如果推销这个医术这件事情会有好结果，我当然觉得说可以推销，但是我觉得再多几年，就是等到我们跟这个医术有更紧密的连接的时候再来谈这件事情啊，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当我还觉得我需要说服别人的时候，就还不是时候。那然后到56页的时候呢，王振龙先生他就讲说，服药期间绝对禁止防御和房事。女生我不敢问隐私啦，男生谁守得住啊，大家都这么乖哈。可能有些男同学说我已经垂垂老矣啊，所以那不行啊，因为你吃羊药人会变年轻哦，那感觉会回来，就当年压抑掉的东西现在都会回来，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很麻烦的。那么一个已经体质上面可以说是很阳虚的人，在治病的期间，我想没有人白痴到说我还要有房事，对不对？所以我感冒都没有好，我要有房事，神经病啊，对不对？就是这是自我虐待嘛，那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就是吃阳药破阴食的这个调理过程，有的时候是拖到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的，就看你吃的量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不是说天天要吃泡附子啊，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天天八钱泡附子，我们可能今天吃两公克真武汤爽一爽，对不对？那这样这个阳药化阴食这个过程可能拖三年都还没化完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房事的事情就会变成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当然以我来讲，我会觉得房事这件事情的需要在人体上面，我们之前有讲到阴阳，对不对？阴阳的时候我们讲到调和阴阳的时候，有带到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副交感神经让人紧张，跟外界作战，让你火灾的时候搬冰箱，让你血糖升高，让你肾上腺髓质素分泌，让你射精的，就是比较属于防御作战系统的神经，对不对？那副交感神经呢，是让你能够消化吸收，让你的肾上腺皮质素分泌，然后让你抵抗力变好，然后身体青春永驻，就是几乎你可以说交感神经就是阴，然后副交感神经就是阳，这样子来讲几乎可以这样说。那一个人啊，他如果没有办法从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办法停止他的性欲，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交感神经在紧张的人，他看到一个什么色情图画就会有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越让他的交感神经处在兴奋的状态，这个人的性欲就会越明显。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够从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这个人的性欲就会消失掉。所以基本上道家的医家的房中术，就是教人如何借着两个人在床上玩乐，让这个人能够轻轻松松的把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让人身体变得非常健康。所以基本上医家的房中术是一个非常能够让身体健康的东西，但是现代的人练不练得成，大概都练不成。因为大家都习惯在活在交感神经的世界，有性欲的理由都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扩张需要平衡才有性欲，所以没有人活在副交感神经的世界。那甚至有些话题不是中医课要讲的，像庄子课有在讲正义的性能量称之为可爱，邪恶的性能量称之为性感。那现在人只认得性感不认得可爱。就是什么叫性感？性感就是如果一个男人的立场讲，你看到个性感的对象，你会很想跟他发生关系，然后发生关系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冲动，很想射精结束，就是会引发射精冲动。那看到性感被刺激，到谋策谋划如何追上这个人，到射精这件事情，都是属于交感神经世界的事情。那副交感神经世界叫什么？叫做可爱。什么叫可爱？有一个人喜欢小猫咪，他家猫咪很可爱，抱着这个猫可以这样在床上这样的玩，这个猫逗着逗着逗三个钟头都不腻，他抱着他老婆三个钟头撑不住，因为老婆不够可爱。所以人的性能量现在已经发展到很畸形的世界，就是只有性感这边没有可爱这边，就是大家不感觉到彼此的可爱，所以没有办法在那个对不起要下课一下啊、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再来谈这个话题好了。